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大多数的人呢是很骤忌七月份的，因为七月咁啱系鬼门大开嘅时候，而我喺七月份遇到嘅恐怖事件都唔算少㗎喎。我之前自己一个人喺出面租咗间屋。喺理论上呢，七月份嘅夜晚如果唔开冷气就会热到顶唔顺㗎喇。但係嗰日凌晨嘅时候，间房突然之间好鬼死冻呀。感觉好似下降咗十几度咁样，有啲似系入咗冷冻库啊。嗰个时候我以为系冷气嘅温度校得太低啦，但系望咗一眼个空调，上面显示24度，冇理由会冻成咁噶。正当我喺度思考紧呢个冷气发生咩事嘅时候，喺嗰一瞬间，我个床头灯霎咗一下就黑咗啦，我仲以为系停电添，但系唔啱，冷气仲开紧噶，冇影响噶，唔通系盏灯坏咗？我仲喺度疑惑紧嘅时候，我成身起晒鸡皮啊！喺嗰一瞬间，我喺黑暗当中见到一个支离破碎嘅人企咗喺我床尾。我睇唔清楚佢嘅表情，但係我突然之间闻到一阵血腥味，并且听到佢喺度嗌： 好痛啊，救我！ 我吓到傻晒啊！就算我係身经百战，见得多遇得多，我都未见过会有啲鬼咁直接咁展示俾我睇嘅。我个脑仲喺度胡思乱想紧嘅时候，淨係见到佢向住我慢慢行緊过嚟。我开始对住佢乱噏24。咦，唔係喎，阿弥陀佛，唔好过嚟呀。而我盏灯突然之间又霎咗一下着晒喎。台冷气依然仲喺度运作緊。第二日我就请房东过嚟检查房间入边嘅灯。房东佢本身就系整水电嘅。检查完之后一切都正常，冇个问题。我心諗咁嗰隻鬼都几犀利㗎喎。喺房东立好晒架撑准备走之前，突然之间就闲聊提到，我哋前面嘅大马路上边好似发生咗车祸啊，撞得比较严重，好似有一个人走咗啊。唔通昨晚我遇到嘅嗰个人就係嗰个车祸嘅人？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係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关注千般风流，听更多鬼故。